心合一。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四海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天儿终于凉快了 是凉快，我今天都穿上长袖长裤了。 平时呢？ 平常就是在办公室穿半袖，来直播间就穿军大衣。 嗨，这个北京的天气啊，真是觉得挺神奇的啊。 对， 前两天那么闷热，今天一凉快，很多人都觉得不太适应。 嗯 啊，不过暑假暑期显然已经是来到了。不管怎么说，在伏天里边，还是希望大家多关注自己的健康啊。 对， 要说暑天暑假，孩子们自然是最高兴的 啊。对对，因为放假了嘛哈。 这个一年当中可能最长的假期就是暑假了。 热胀冷缩 啊， 暑假热胀冷缩嘛。 关键有个问题，现在很多孩子做这暑假作业啊，除了有那种文字上的暑假作业，还有社会实践活动。 那不挺好的吗？我小的时候只有文字上的作业。 对对，这挺好是很好，但是你知道这个验收啊，是需要居委会啊，或者是单位啊，或者是社区啊，给你盖个章 啊， 这才算作业完成了。 哦， 啊，你想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不是刚刚过去的周日，有一位2年级的小豆包啊，黄天成，在自己的暑期社会实践当中做了人生的第一笔生意 啊。他这个 啊 暑假作业是做生意。 对，他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叔叔你洗车吗？你洗车就交给我们吧，10块钱一次啊，我们是小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劳动。 嗯， 你看这个当然有人照顾他们生意啊。人家小同学黄同学还说呢，最主要的是这个环节就省去了社区盖章那个环节啊。还有一位瑞瑞同学，瑞瑞他们家住右安门附近，社区呢为小朋友安排了暑期活动，通常是观看什么交通啊、消防啊这些主题的安全教育片。 嗯， 在瑞瑞妈妈看来，这种片子在家或者在学校看都行，而且他已经是4年级了，这方面的知识都了解过了，但是为盖个章你必须得看一回去，而且呢这去完了之后，人家美其名曰是回社区啊，但是那感觉就走个形式，反正看看完了之后给你盖一张就完事儿了。当然了，这样家长也觉得省事儿啊，省得你这暑期的时候没办法，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找个章。瑞瑞的爸爸觉得，哎呀，其实你要是这么说有点冤枉社区的工作人员啊，可能是暑假天太热不太好搞活动，寒假倒是他们社区组织过小学生去过敬老院 啊。 但是那一回呢，却是因为爸爸妈妈图省事儿啊，觉得大老远的跟着跑一趟太麻烦，干脆买了几幅春联送到社区，请社区工作人员转交，这也算是尽了一份心意 啊。人没去， 瑞瑞妈妈补充说，而且吧，这种活动一去就是半天，对孩子其实也没什么意义。反正学生物出身的瑞瑞爸爸在一所高校任职，在他的印象里啊，附近最有创意的小学生社会实践呢，是由社区组织孩子到他们学校实验室参观。 哦， 我想法挺好啊，但是因为来的孩子特别多，时间也短，没办法动手，只能走马观花的看一遍，感觉吧也没什么太大收获。 嗯， 最让瑞瑞妈妈不可理解的社区活动，就是带着孩子们是什么呢？是前两年的一次扫雪。 嗯， 哎呀，现在大人现在都没人扫雪了，你说孩子那么点，1年级、2年级的，他都扫不动，纯粹就是过去意思一下。 哦， 另外一位住在劲松附近的洋洋，今年也是2年级的小豆包啊，暑期社会实践，这不是回社区这个项目吗？ 嗯， 也是集中看了20分钟的安全教育片儿。哎呀，这样的安排据说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那确实是没什么意思。 是，杨的妈妈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学校发了一张表，然后去社区盖章，社区也挺配合，在楼下贴通知了，让家长带着孩子去参加。看片子呢是在地下一层，哎呦，黑乎乎的，人特别多，去晚了连地儿都没地儿坐，就挤在那看呗。完了事儿，把自己的表往那一填啊，填了一盖章就算完事儿了。杨的妈妈说，觉得有点敷衍啊，让孩子回社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孩子融入社区更好的，应该有更好的形式。 嗯， 反正 针对家长们对于小学生社区活动的困惑，在丰台区某街道工作的社区啊工作人员周岩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们说社区也不容易， 是 走形式的实践活动肯定有，而且不少。一方面呢，是因为社区工作太多，能花在这方面的精力有限。另外一方面呢，社区跟学校不一样，学校可以按年级、按班级给学生组织活动，但是社区里的孩子多大的都有，二年级的、四年级的，这孩子肯定差别挺大的。 是， 参加活动的人数也不好控制，只能选一些难度低的活动。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小朋友虽然说住在同一个社区，但是互相之间基本都不认识，需要互相合作的活动呢，就比较费劲啊，不像学校同学之间那么流畅。所以你看今年的暑假会不会收音机前也有一些家长朋友也在头疼，哎呀我们家孩子这个暑期社会实践可怎么办呢？ 嗯， 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些社区活动包括这些暑期社会实践呢，比王哥小时候当然也比我小时候好多了。我们那时候一本作业数学，一本作业语文，对吧，写完了就算交差了。 对， 当然那种社区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呢，会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了解社会，学习一些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对 啊，但是千万千万就别成了走形式，就为了弄个章，结果就这个互动互动就完了。 因为消耗的这个孩子的时间啊，对于孩子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成本，所以说千万别觉得孩子年纪小啊，这个去啊玩一天也就玩一天了，浪费一天也就浪费一天了。与其有这样的时间去消耗在这样没有意义上、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还真的不如说哈、多花点心思。如果社区确实觉得组织这样的活动吃力啊，或者是觉得组织这样的活动确实有些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不妨换一个形式，咱不指望这个了呗，对吧？ 就是有一些更不走形式的，给孩子更多收获的一些活动，可能会更好。 是， 哎呀，要说北京的天儿，今儿这个伏天凉快吧？ 凉快啊， 对吧？今天要不然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 互动什么呀？ 这样的天儿适合干什么呗？ 适合睡觉啊。 你怎么就知道 阴天跟睡觉最配了？ 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没有了，这虽然嘴上说睡觉，我人不是还在直播间前面的吗？ 对，今儿这天您觉得最适合干什么 啊？对对对、 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 咱不考虑实际情况啊，就是您想干什么您就说， 您认为最适合干什么都行。 对， 都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就在今天凌晨啊，0点多钟，有一辆路虎车，就那个大的那个 SUV 啊，从国贸桥西南角匝道啊，冲出来，直接就掉桥底下了，而且正好还砸中了一辆路过这儿的起亚轿车。这记者也从网友提供的图片上看到，一辆白色的路虎啊，这个侧翻在国贸桥西南角的桥下，车头都瘪了，受损严重，这车底下还有一些不明液体在渗漏。而灰色的起亚轿车呀，那个车尾部已经严重变形了。网友还感叹呢，说哎呦能这样啊已经很幸运了。你说这要是砸中了人家那起亚的车头，那起亚司机就悬了。 今儿很多人这个路过国贸都看到了那个栏杆已经被撞坏了，你想他从桥上边撞坏栏杆，直接掉桥底下砸着一起亚，可想当时多么惊心动魄。 这跟这儿演动作片呢是吧？目击者张先生就说啊，这凌晨他就走到国贸桥底下的时候，就看见了这辆躺在地上的路虎车，地上全都是汽车的碎片，还有被冲下来的水泥块，不是把那个桥护栏冲断了吗？路虎呢侧翻在地上，司机呀、在车里边呼喊救命。张先生说有一个路过的小伙子二话不说赶紧上前就帮着拽开车门，把司机给拽出来了。司机躺地上一个劲儿跟那儿喊疼啊，这我们赶紧帮忙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人家小伙子还帮路虎司机的家里啊拨了电话。根据国贸附近的一名保安说啊，半夜的时候他起床起夜，就看着这国贸桥下怎么围了那么多人呢，这还来了警车，这有情况啊。他就到跟前看了一眼，哎呦那名起亚司机啊没事儿，就是受了点惊吓。记者发现有网友凌晨的时候发微博说，亲眼所见啊，这个路虎车车主从苹果社区吃完烤串就已经喝醉了，走的时候倒车的时候就差点撞着了几个骑自行车的路人。这名车主发现这个车的情况之后啊，还加速往前开，还差一点撞上了别的车。后来这个路虎车的车主高速驾车就往国贸方向走了。记者在急诊室外呢见到了一位自称是司机表哥的男子，这名男子说啊， 事发之后啊，他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已经在医院陪着受伤的起亚司机啊和这个路虎司机待了十多个小时了。送往医院的时候，受伤的司机头上呢有一条长大概10厘米、宽2厘米的伤口，同时呢右侧脸颊和眉骨受伤，目前已经做完了 CT 检查项目。当记者问问这路虎司机啊，你开车之前是不是喝了酒了呀？这名男子一开始回避这个问题，这回避着回避着，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啊，突然就冒了一句，嗨，100块钱找个代驾不行吗？非得自己开。他是跟这儿埋怨自己呢。反正截至这个记者跟大家汇报这个情况的时候啊，民警呢还是在抢救室内对于这名男子进行询问。据了解啊，目前男子伤情还算稳定，意识呢也还算清醒，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了。 你说这个北京的这条新闻哈，据说上了各大媒体和网站的头条， 是 因为有照片，一看那照片，哟，真吓人！他从桥上面直接掉桥底下了，砸着车了。可是你说，你喝酒开车真是太嚣张了，一点法律意识、安全意识都没有。 心疼他那受伤的脑袋，心疼他那受伤的车，还心疼咱那受伤的国贸桥。 太心疼兜里的钱，醉驾开酒后开车，保险公司不赔。你要修桥的钱、修车的钱、赔对方的钱、掏治自己病的钱，这不都是钱吗？ 是不是还得治安拘留 啊？ 不知道，这就是归警察叔叔来管了 啊。 不管怎么说啊，夏天天儿很舒服，吃点烧烤、喝点啤酒没什么，但是千万记住了，酒后别开车。我们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咱还是少着点。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这天您觉得啊干什么最舒服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了，对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小事，您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博安博新就说了，说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啊多流于形式，学校是不能正确引导，家长呢帮着给打掩护啊，宠着护着孩子，怕孩子有问题出现一些危险呗。孩子也不能真正得到锻炼，哎呀，这算我们教育的缺憾吧。 不过确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这个社区和学校啊。你看，就像说到敬老院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父母嫌远嫌折腾，不让孩子去了，回头还说这孩子没有得到有效的锻炼，这时间浪费了，其实好像也不太公平哈。 其实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一些做法，包括对于男生女生不同年纪啊，不见得非得要那个章，关键是这个假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得到一些真正的知识，得到一些真正的收获，这可能要比那个章更为来的直接一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哈，这个能够更加形式多样，不拘于走形式，什么事儿都是糊弄糊弄，走走形式的事儿吧，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又见青天说了，说今儿这天真凉快，孩子中午嚷嚷着要去电影博物馆看电影，赶紧骑着自行车带孩子去了。一路凉风习习，孩子说有点像立秋了 这气温一降下来，确实让大家感觉，哎，怎么有秋高气爽的感觉，这才入伏啊。 骑车带人留神啊，这确实也挺危险的。 那时花开说啊，王哥说的对，这天啊就适合睡觉，其实这天干什么心情都好，反正比大热天是心情好多了。 第一句话他说的什么？ 王哥说的对 啊，这跟前上咱段子，大师兄说的对呀、 二师兄说的对呀、大师兄二师兄说的都对呀， 是这意思吗？ 师傅说的对呀。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刚才说的是一辆车掉下去了、现在说两条跟车有关的事儿。现在很多人家的这个车都备了电子记录仪， 是行车记录仪必须的， 行车记录仪能看很多的事情， 对， 而且一些危险的时候你能出现当成证据， 对 吧？杨先生呢，在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上，人家安了一台行车记录仪昨天上午10点多呀，他经过杨桥的时候，通过这个记录仪拍下了感人的一幕，有一个身穿绿衣服的姑娘搀扶着一位盲人过马路。上午10点半呢，位于杨桥西南方向的便道上，有一位身穿橘黄色背着橘黄色挎包的男子，手里边拿着一根盲杖， 沿着盲道啊慢悠悠的走着 啊，盲人朋友。 哎，他前方呢有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呢停在便道上，把这一便道怎么那么缺德，你说你停哪儿不好，你非得停这盲道上。不过话说回来了，停盲道上的汽车还不止他这一辆啊，反正把这盲道给堵瓷实了。这时候这盲人一不小心就撞到这汽车上了。 哎呦， 哎，见此情景，有一个身穿绿衣的姑娘急忙上前，伸出手拉着盲人的左胳膊，搀扶着他从便道上一点点的绕过去了。 哦， 杨先生正好啊从旁边经过，他不是装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吗？ 嗯， 虽然说是在自行车上，但是他记录下来的比较慢呢，他不像快汽车蹭一下过去了，记录的不全。杨先生说，现在啊素不相识的人呐，搀扶盲人的情况是很少能够看见了，这位绿衣姑娘的心灵确实很美。 是， 同时呢杨先生也是谴责一下占盲道那司机啊，您不能图一时方便给其他人带来不便。所以我们觉得真是这姑娘看看多有爱心， 嗯， 也不知道有没有男朋友。 你别惦记了啊， 我不是，我就是说这样的好姑娘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哎，是，但是这对于在北京城来说啊，像这样的好人好事，这样心灵美的好姑娘好小伙，那肯定不止这一位。所以还是说啊，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这样暖人至深的小事啊，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都发生着。生活当中并不缺少美，但是缺少了这样发现美的眼睛。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别人眼睛当中那个最美的风景。昨天啊，家住在海淀区碧森里小区的张女士反映说啊，停放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怎么频频繁繁的被这开发商给上了锁呀？早上赶着上班，到了车库这才发现，哎呦，我车轮怎么被锁了呀？ 哦， 张女士回忆说啊，当时呢，包括自己的这辆车在内， 嗯， 周边呢有三四辆私家车的车轮同时都被锁住了。 嗯， 后来呀，这着急上班的张女士只好先打电话报警。后来警察来了，这物业这才有人出面， 嗯， 说是开发商的工作人员给上的锁，接着才找人把这车锁给我打开。 嗯， 小区业主周女士也说啊，今年的七月初开始呢，小区地下车库就经常出现了业主的私家车车轮被锁的情况。 嗯， 每次都得是等人报警之后，物业才找人来开锁。 这警察叔也够忙的， 哎， 每次都解决这问题 是吧， 啊， 这个业主啊就不太高兴这个车位突然涨价。贺先生就介绍这情况啊，说打从2005年入住之后，这地下车库的停车位啊价格每个月300块钱，可是到了今年六月底，开发商突然就贴出通知，经价格调整上涨到每月560块钱。 哦， 这一下涨了260块钱啊。对于这件事呢，小区物业陈经理也证实，小区里边的停车价格呀确实是涨价了，而且最近呢确实也存在着业主车辆被锁的情况，但是停车场是开发商自己找来的一家停车公司管理，物业呢没有权利干涉。现在呀，我们物业也只能起到一个中间人作用，尽量去调解业主跟开发商之间的矛盾纠纷。 不是，开发商是怎么想的呢？ 那开发商负责人李先生就说啊，业主的车轮的确是我们派人锁的， 嗯， 而且地下停车场目前也没进行登记备案。人家解释说啊，我们呢现在是打算重新把车库装修一下，这考虑到以后的投入啊，这才打算涨价，但是很多居民不同意呀，我们锁车那也是没招的办法。车位价格涨幅呢在规定范围之内，目前呢停车备案信息还在办理之中，如果业主们要是不愿意，可以由业主委员会来找第三方进行评估。 不是，这个打那个价格什么举报热线 啊， 问问他们怎么说。 那个举报热线啊是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2358价格举报热线 啊， 人家那边工作人员就说，居住区地下停车场经营企业呀，可以按每个月或者按每年来收取停车管理费，但是啊，不能一次性收取一年包含一年以上的这个停车费用。 嗯， 而且呀，应该遵循市场交接价，由经营者跟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协商确定。要是没成立业主委员会呀，应该由经营者跟小区的业主协商确定。 嗯，反正这个涨钱这事儿，搁是谁家楼底下谁家都不乐意啊。但是关键是您这不能随便锁上车轮啊。 是啊， 您比如说这个没有正式使用，您可以拦着栏杆不让车主下去，对吧？您这让人下来停好车，您把人车轮锁上，这算怎么回事？ 这特像小孩耍无赖的时候抱大人大腿， 啊， 你别走。 哎，我倒是见过有些车主是把这个车停在绿地上，然后被物业给锁了，我们当时觉得特解气啊， 让你给我停车，对吧？但是这种就属于有纠纷的，你这样锁车就不太合适了， 是 吧？ 有话咱好好说，咱摆在明面上说。 哎，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波安波心说了，这天虽然不热，湿度也不小，适合在湖边散步，走在郁郁葱葱蜿蜒的小路上，多惬意呀！ 啊，要是往河边走的话，可能还得多披一件。 为什么呀？ 这我觉得温度会比较低，比较凉吧。 我觉得蚊子会比较多。 反正每次我沿通惠河边走的时候，都觉得哎呦，凉风阵阵呢。娟子1955说。现在呀，就流行夜骑夜跑。 嗯， 你说像今天这么凉快，那最适合锻炼了呀。我在的校园啊，哪怕前几天最热的时候，那都有学生围着湖边长跑，还有好多女生呢。 嗯， 既锻炼了体魄，也磨练了意志。 看来这天大家都喜欢去水边，爱吃并不贪吃也说，我觉得这天夏天最爽的还是游泳戏水。 嗯， 我们说的是今儿这天凉风习习的啊，穿短裤有点起鸡皮疙瘩的那个天儿， 那是不能玩水， 啊，对吧？您这天您喜欢干点什么， 嗯， 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像王哥这种喜欢睡觉的也是大有人在。 我也就是说说而已。 但凡有机会，这天捧一本书在床上看，看累了就睡着了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嗯， 当然躺着看书对眼睛不好啊，跟您说哈。反正这样的天气，您喜欢干点什么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互动。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不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下载北京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广播更方便。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北三环四通桥联想桥下的路口车辆样排队拥堵，路口拥堵影响到中关村大街、中关村南大街，还有灶君庙路口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北三环东向西的主路从安贞桥到联想桥拥堵，北四环西段建阳桥以西的东向西方向路况良好，学院路进京方向通行正常，建议车辆选择绕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王哥， 哎。 你脸上有痘吗？ 以前有，现在没，因为我不青春了嘛，只剩了痘了。 只剩痘就是有痘啊？ 啊，只剩了痘印了。 哎呀，可能很多姑娘都很在意自己脸上的青春痘啊。 就说那青春痘长谁脸上不闹心 啊？ 长你脸上我不闹心啊。 反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事儿，就是治青春痘啊，您还真得留神 啊。 有的时候未必所有的地儿都适合。有一位23岁的魏先生。来到了一个这个苗方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治疗青春痘的一个连锁机构接受治疗，结果呢导致这青春痘没下去，脸肿了 啊！ 医生诊断为接触性皮炎， 这给脸治坏了呀！ 关键魏先生身份还特殊啊， 干嘛的呀？ 他要是普通人的无所谓是吧？你像我们不抛头露面呢，人家演员。 啊、哦，就靠脸面吃饭的呀！ 啊、对，近期这不是面试剧组的，又因为这个工作需求，要求你赶紧做个青春痘护理。 嗯， 说当天做完这个祛痘之后啊，店内的人员先是在我耳边涂了一些是过敏的药物。 嗯， 紧接着没过一会儿，这满脸就开始给我涂了一个祛痘精华素。 嗯， 期间也没问我是不是感觉难受，也没问我是不是过敏性皮肤，反正就涂了满脸。哎呀，魏先生说回家之后1个小时，哎，自己没吃任何东西，发现脸过敏了，出现红疹，并且有瘙痒， 整张脸呐、啊、都红肿啊，通胀的都不行了，密密麻麻的布满了红点，特别痒啊！您想这，您想想都觉得难受的。 是啊， 人家魏先生说呢。另外我也发现了，只有涂抹试验过敏没过敏的那一个耳后边那红肿啊，肿的还挺严重的。 嗯， 魏先生说当天晚上就开始给这个啊，这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给这苗方啊打电话，对方说这个简单的过敏没事，你这样，你第二天你来我们店里一下，免费给你做一个脱敏啊。但是这脱敏做了之后效果也没见好， 白脱敏了。 过了几天，店里边的工作人员建议说，您要不然来我们店里接受这个脱敏治疗之后啊，您再试试啊。结果再试完之后还没好，说几乎都到了毁容的地步了。 这么严重啊？ 反正最后一诊断说是过敏性皮疹啊，这个接触性皮炎，他是到军区总医院，医生说这是药物过敏造成的，不排除是去了美容院出现的情况。反正这个你说这个何苦的呢？再问问美容院吧。美容院的负责人说了，说我们这个刚开业啊，消费者出现面部过敏的情况呢，我们得跟老板核实一下，我们尽量的尽快的协调处理好。其实也是啊，有些美容院的消毒不太彻底，而且有些人的皮肤呢也比较敏感，就容易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所以您得留神，不是什么东西都敢往脸上抹它。 就这事儿过不过敏 啊，跟刚不刚开业没什么直接关系 啊，就是服务流程的一致 啊。是啊是啊，所以说啊，这大家伙确确实实脸上有痘吧，这个事儿还是得找这个正规医院去治。有一些这个号称这美容机构有什么这个方那个方，什么三角针什么什么钩针去这个各种治痘的方法啊。 看来你治痘的不少呀。 哎呦，原来也动过这样歪心思，还好我这不没去嘛，对吧？ 啊， 要是去了的话，这真的是没脸见人，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 现在好多了， 现在好多了，好多了， 就有一些痘印嘛。 反正这个青春痘啊，早晚都会下去的。真的过于严重的时候，到咱们正规医院的皮肤科，有很多这种这个医用的一些药物啊，无论是脱敏也好，无论是治痘也好，还是这个保养皮肤也好，都有非常好的处方，还是得信正规医院的医生。 对对对，那个美好的愿望，青春痘早就没有了，但我们青春还在，是吧？ 青春痘长谁脸上不闹心呢？ 长鸡同脸上，咱俩都不闹心。 这个连某啊，盛情邀请了一面之交的朋友吴某一起吃饭。这个过程当中啊，说这个我上个厕所啊，结果把这所谓的这朋友吴先生吴某的奔驰轿车给偷走了。 一面之交就敢请人吃饭，还被偷了？ 不是，一面之交就敢请人吃饭，就敢偷人家的车。昨天呢，东省警方就发布消息，涉嫌盗窃的连某啊，最近被抓着了。去年12月的一天晚上啊，这个连某就邀请这个吴某到东城区一家餐厅吃饭叙旧。这个吴先生啊，这不开着一年前花费了将近40万块钱买的奔驰车就来吃饭了。这个吃饭的时候就把车呀停在餐厅门口了。吴先生走进餐厅，找着这个连某了啊，这个人家见面寒暄寒暄啊。顺手就把这车钥匙搁在饭桌上了。这不酒过三巡，推杯换盏，还挺高兴。连某啊说，咱先暂停一会儿，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半个小时之后，这吴某左等右等，哎，我这兄弟去哪儿？怎么还没回来呀？这上厕所怎么上这么长时间呢？吴先生就起来找一找看吧。哎，这一找不要紧，发现不仅连某没找着，他那奔驰车怎么也找不着了呢？这时候他一低头才发现啊，这饭桌上他刚才放的车钥匙早就不见了。这吴先生赶紧就给连某打电话，接了电话的连某啊跟他说啊，那个我是出去一趟，我借了一下你的车，我接我另一朋友小胖啊一起过来跟咱吃饭，你稍等我一会儿啊。由于这个吴先生啊也认识电话里说的这个所谓的小胖，他呢就给小胖打了一电话，说哎，是不是那个连某要去接你呀，咱一起吃饭。人家小胖接电话说没有啊，我跟家休息呢呀，我不知道人家要接我吃饭的事儿啊。这吴先生一听这有问题呀，赶紧再给连某打电话。这个时候连某接了电话，大言不惭的说啊，那个我有事儿要用车，我怕你不借我先借几天啊，再给你开回去。这电话完了之后，这连某的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吴先生没办法，只能报警啊。吴先生跟民警说啊，他呀跟这个连某啊只在2012年见过一面，这双方之间呢连真实姓名都不是特了解。 民警啊又联系了刚才那个打电话所谓那小胖啊了解情况。这个小胖就说，哎，我知道这姓连的他平常人品行为就不端，我曾经看过他身份证啊，我还记下了他的姓名跟户籍地址。 嗯， 根据小胖提供的线索，民警呢就确定了连某的身份。今年七月份，连某呢在他的老家山西的某一个小县城的一家酒店入住的时候，被当地警方抓获。这个时候被抓的连某啊，不但将吴先生那个奔驰车换了车牌号，而且还重新上了车漆， 改色了是吗？ 被抓之后啊，连某也供述，这他不是为了过年那两天啊能风风光光的参加老家朋友的婚礼，他就想开一辆好车回去。可是自己是打工，这挣也挣不了多少钱，平常又不务正业，而且还学会了吸毒，根本就没人愿意把车借给他，所以他才想出这么一个损招。现在呀，连某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不是这个交朋友啊，这个挺好啊。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豪爽的性格，但是话要说回来了，这个一面之交，您还得留神，是吧？尤其是桌面上的东西、手里的钱包、手机什么的，您真得留神。您知人知面不知心，像这种都不知姓名的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更得当心。哎呀，不过要说这连某也够损的哈，把车偷了。还给重新喷了漆，换了色儿，让人查不出来。 一开始跟人说还什么还呀，这压根就没想还呢。 哎呀，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什么事儿都得看好自己的东西，千万别上当。这两天您看股票了吗？ 没看。什么色儿了现在？ 哎呀，市民唐某把100万交给朋友炒股，结果亏了还不少，亏了27万，对方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于是唐某把昔日好友告上法庭，一审证据不足，唐某输了官司。今天上午呢，这个案件二审在一中院开庭审理了。这事儿我们也是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哈。2008年12月呢，唐某开始委托好朋友李某炒股，双方是口头约定了盈亏承担方式，赢了咱俩一人一半，输了全是谁炒负责。谁承担？ 倒也合理。 对，大家认为行吧？ 俩人说好就好呗。 哎，结果眼看着一年期满，这出钱的唐某发现自己的股票账户上的资金呢，只剩72万多块钱了，亏损了27万多，将近28万。按照两个人之前的这个合同吧， 说法 对啊，亏损的27万应该由炒股这个人李某承担， 是这之前说好的呀。 哎，反正当时找了半天，他也不承担，他也不出钱，无奈之下，他把李某告到法院了，要求赔偿利息、亏损的这些钱。一审当中，李某也认可说，这协议确实我们签的，但是呢，按照协议啊，唐某应该把100万打入自己的账户做理财用，但是他没给我这100万、双方就起了一些争执。甭管这案件到最后怎么判，我们在这儿还是想提醒您。委托炒股啊，就是比如说我不懂啊，然后他整天 UK 线吧，什么什么这个 大明白， 什么都懂，算了，哎，我委托你，你帮我炒炒呗，反正你是说在牛市面前啊，这个有人携款入市啊，但是股市有风险，你说你挣了钱赢了利，有可能皆大欢喜，你一人一半挣的钱 对吧，他也高兴你也高兴，但凡只要是又亏钱了，双方有可能就撕破脸皮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这种委托炒股大部分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啊，就是亲兄弟也得明算账，有的时候委托完了之后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在这儿还是提醒您留神吧。 反正这种借鸡生蛋的事儿确实是容易扯皮。哎呀，反正跟这个朋友关系比起来，钱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千万别跟兄弟朋友做生意，划不来划不来。 这词儿怎么听着那么熟呢？别跟亲戚朋友做兄弟做生意。 对，兄弟啊，亲戚朋友，咱就是兄弟，就是亲戚，就是朋友，一定要搞成利益关系这么复杂吗？最后弄一鸡飞蛋打，多亏得慌呀。 哎呀，行吧，反正总之希望大家留神。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短信哈，右键青青还跟那支招说，青春痘属于内分泌失调，到中医的医院里边调理调理就行了。 是， 当然有的时候也不太好，容易调理啊。 反正还是要注意饮食，那什么糖分高的食物啊，油炸的那确实得少吃，真的容易诱发痘痘。 是吧？ 还有那个辣的火锅啊什么的，街边的麻辣烫啊这些东西，哎，身体排毒不畅就容易长痘痘。 那你没少吃。 哎，久病成医啊。 来看看，还有很多人说这样的天气适合干嘛哈？不是银桑是卷子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位这个学生朋友。 哦，今儿这种天气还蛮适合和朋友出去的。 他说还看了2场电影，这看的是动画片是吧？

千百万人的微笑组成了一座城市的表情，我们一起让北京笑起来。 好，准备啊，来笑一个，哎，对对，保持住。 现在是